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87.6 来了您嘞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开风雷吼，全凭一张口。与君评古今，说尽情与愁。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徐德亮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忠肝义胆两狼山》。本书节选自傅爱民先生创作整理的长篇评书《金枪传》。 洪七山抓住了潘仁美，这潘仁美罪孽太大了，杨六郎啊不能一枪把他扎死，那不解恨呢。有多少人因为他而死啊？啊，说这死不可怕，走大街上。那个什么广告牌掉下来了，旁边啊过来一个醉汉醉驾，咣一下撞死了，很悲伤。这事儿可是确实是悲惨的事儿，但是对着死者而言呢，他不知道自己要死了，不觉得可怕。还有的时候，哎，趟水，一瞧这有水坑，走过去吧，结果水坑里有个电线跑电，不知道一下水，一秒钟往这一躺，这人就电死了。这都是悲剧，但是对这本主来说呢，他死的并不痛苦，不可怕。六郎一想，我这一枪把老贼扎死，他也不怕死，死就死，他也见过死生，这怎么能让他赎清罪孽呢？这不解恨呢。六郎啊是仁义君子，不知怎么办好了。在旁边过来几位不是君子的，谁呀？山贼啊，旁边马飞熊，刘金龙，再加上史文斌，就溜达过来了，有意的大声说话让老贼听见。我说大哥，这史文斌说话，这老贼是作恶多端的啊，我七哥被他绑在花镖之上，射了133箭，72箭穿透前胸啊，真是太狠了。马飞熊说，兄弟，你这我要不瞧不起你，你别看你长得像杨七郎，你这脑子比杨七郎可差远了。哎，你怎么这么说话？什么叫这么说话？你这身高这戳个跟杨七郎也差不多吧，就你这身上，我们拿着剑秘密的给你排，你这身上能排出103箭吗？啊，前胸72箭，你这前胸够宽大了，弄72箭来，来扎着试试。我告诉你，扎30多箭就烂了，后面那些箭就挂不住了。你这是听古词啊，听评书听多了，胸前中72箭，身上招了133箭，不可能。哎，史文斌说，这没错，确实133箭呢。旁边刘金龙就说了，哎呀，这不是本人在这问问呢。哎，潘红，老贼，你是不是射了杨七郎133箭？你说说。潘仁美啊说实话，不知道，确实不知道。为什么？当时就是命令乱箭齐发，射死杨七郎，说杨七郎身上中了多少箭，那潘仁美还能数去吗？ 那这133件这数怎么来的？ 那不是陈林柴干埋葬七郎尸体的时候一只一只数的吗？ 所以杨七郎身上中多少箭潘红不知道。一听问了，心说我也不能老不说话呀，说两句也无所谓，哼，老夫也不知。哦，你不知道。哎，那这么办得了，这个地方是我的地盘，我是本地的大寨主，我要说不杀你，六将军也不能杀你。为什么呀？刚才那官军都说了，要在这儿杀了你，招来了大量的官军抄山灭寨，我们也活不了。所以我们啊，要是能把你放了，哎，离开我们的地盘，让六郎再杀你啊也行，但跟我们没关系了。嗯，这么办吧，你会射箭不会啊？你找个人，你就射他103箭。哎，这人身上要能招下103箭，我们哥俩就做这主了，把你放下去行不行？旁边马飞熊也一点头，嗯，我做这主。史文斌在旁边啊还那儿敲锣边呢，哎呀不可能，这人身上能有103箭，我这么大块头都中不了103箭，不可能。哎，你别枪火呀，如果人家这老贼啊潘元帅他要真能射103箭射在一个人身上，咱就把他放了，放了让六哥呀山下杀下去，咱不管了。老贼这会儿啊可是马上就死的时候，突然之间有了一条生路，虽然这未必准是生路，但是老贼也得奔驰奔驰啊，就跟游泳的时候您就抓着一个小芦苇杆，抓个什么东西都紧紧的死死抓住，为什么？就希望能救自个儿一命啊。所以看好些个游泳啊，或者是游野泳或者在水里溺毙的那个尸首，那个手上都抓着好多东西，就是抓住什么就抓死了就不放了。哎，老贼就是这个，那老夫我要射一个人身上射中133箭，就把老夫放走吗？哎，没错，我们就有这个权利。六郎旁边想说话，哎，马飞熊冲他使个眼色，那意思六哥别说话。六郎一低头往旁边一退，潘红一瞧，昏杨六郎真听他的，也许他说的真有道理啊，他怕抄山灭寨啊，六郎也怕给他找事儿啊，说把我放了到山底下六郎再杀我，到山底下我不会跑吗？我说不定又有人来救我来了。老贼潘红啊可就找准了这溺水当中这棵稻草了，玩命也得抓住啊。潘仁美张嘴就说了，老夫这一生打仗弓箭还是不错的啊，绝对能够射133箭。好，给拿张弓，找一好弓，弄点好箭，旁边你们数好了103支，一支一支递给他让他射。你找一位吧。找一位啊，老贼一想，哦，让我射自己的人。老贼转头一瞧，整个这一片大红山石，就这假作这大红旗呀、之下全是自己亲支近派。好，能跟到这儿的除了自己的至亲，那就是最好的下属，最铁杆的粉丝。潘红一想，我射谁呀？拿眼睛这么一扫，旁边那些人全把头低下了，那意思死是死，太师您别射我呀。潘红把这眼光就盯在了刘文玉身上了。代州刘文玉他的关系离自己啊跟别人比最远，得了，我就射他吧。谁射他呀？行，等会儿啊，等会儿。过去几个喽啰兵就把刘文玉绳捆上绑，这绳子头啊往上这么一甩，就甩到那大石头面上面去了。这不是石头立在这儿跟大红旗似的，哎，就甩到上面去了。感情上边 也有喽啰兵，接住绳子往上这么一蹬，这刘文玉呢可就离了地了，就等于在这大红山石这片背景之下就被吊在了半空。射吧。老贼一瞧，得了，今天就今天吧，能救自己一命，谁的命也不重要了。好，待老夫射来。啪，这一箭，你别说潘仁美大将出身，射箭不错，这一箭绷正射在刘文玉左边这肩窝里边，肩膀这儿。哎呀，给他疼的呀。太师，我对得起你呀，你别射我。太师，潘红，你这个老贼。这会儿骂老贼了。潘仁美那意思，我多射你，早射你，我别让你骂我了，得了。来，箭来。旁边喽啰兵一支一支往上递，潘红公开弦响，嘣嘣嘣嘣嘣嘣，还真是箭无虚发。哎，虽然不是太准，不见得准是都射咽喉，都射前胸，反正基本上啊，还都能射在身上。不得一会儿，这刘文玉是气绝身亡，射死了。射死是射死，还得接着射呀，得看这人身上能不能钉下一百单三箭呢。潘红接着就射。我不知各位谁去射过箭啊，这射箭可很要履历，两膀子很疼，连着射十支八支就不错了。这潘红这已然一口气射了二三十支了，再射这拉弓啊就有点累了，出手啊就有点哆嗦了，准头啊就有点差了，有的呢就直接射在山石上就掉到地下了，有的射到身上没射透也就掉到这大石壁之下了。一会儿的功夫，石壁之下好几十支箭了。刘金龙一瞧，哎，这可不算，这射歪了，这就不算数了，记不清楚了，哎，你得重新来。老贼说，我接着往上射，还射什么呀？你看那已经死了，死了还射有什么意思啊？你找一活的啊，你再重新射。楼兵去把箭取下来，捡回来，数103只搁旁边。老贼一听，哦，还要让我再杀自己人，心说这帮土匪可够狠呐。老贼这眼睛啊顺着自己人这一个一个就捋下去了，捋的谁谁都低头。旁边呼延披险一瞧，这可不成，哎，几位贤兄，这哪成啊，让老贼自个儿找，他准找那个又瘦又小的，对不对？那七将军，我七哥身高过丈，虎背熊腰啊，一指史文斌，是这样的呀。史文斌一缩脖，你打算让他射我是怎么着？哎，不是射你，就在他们这个队伍里也得找一个这样的身材的，这射才能看看是不是够103箭呢。嗯，有道理，双王千岁脑子好。潘红，你找一个大个的。嘿嘿，潘红可要了命喽。呼延披险为什么这么说呀？披险早看出来了，射谁潘仁美也不忍得射潘龙潘虎潘强，这是他亲儿子，潘豹已然死了，当爸爸的能亲手射自己亲儿子吗？这绝不可能。所以潘红要找还得再找潘家的那些个余党，那射的什么时候算完啊？干脆让老贼啊自个儿射自个儿的亲儿子，这解恨。潘红，你找找，找大个魁伟的。这些人里边还就是潘龙潘虎潘强，又是身高又是膀大还魁伟，你挑吧。 潘宏咬定牙关呢。哎呀，真要射自己的儿子，你别看潘仁美老贼，这个那个，虎毒可不食子。哎，但是过去那个连盗墓都有这规矩，说下墓啊，有人下去，上面有人拽着绳，打盗洞以后下去，那必得是父子干，这个买卖一辈传一辈。所以过去啊，这个刚解放那会儿，据说盗墓家族都是一辈一辈传下来的。后来这陕西那边洛阳铲都是人家这个家族献出来的工具，这是据说了啊。因为我对这个文物考古也不太了解，反正有这样的规矩，打盗洞拿绳子坠下人家，从这坟墓里边往外偷东西，必须是父子，说兄弟俩不成，亲哥哥亲兄弟啊，把这绳子坠下去，一趟一趟往上弄东西，最后坟里的东西弄干净了，这人要往上走了，兄弟说哥哥你把我拉上去吧，哥哥有可能嘿嘿一乐，兄弟你跟这待着吧，这些东西俩人分好是一个人分好，哥哥把东西拿走了，兄弟跟这儿只能等着饿死，你就算叫招来人把你从这墓里拽出去，阴宅阳宅是一里，也得杀了，所以必须得是父子，父子是父子，下洞这个还得是儿子，不能是爸爸。为什么呢？真有这样的血的教训，父子俩去盗墓去了，爸爸顺着绳子下去了，哎，把里边的好东西一件一件打包，顺着绳子这么运上来，最后爸爸说了，儿子把我拉上去吧，儿子一乐，爸呗，您都活这么些年了，别费粮食了，您跟这待着吧，啊，我这娶媳妇儿去了，儿子把东西拿走，爸爸跟这饿死，真有这样的事儿。所以据说人家这个盗墓家族有这规定，必须父子爷俩去，必须儿子下盗洞。为什么？爸爸永远也不可能把儿子扔下，这叫父子天性。说爸爸一瞧，呵，这财宝都弄出来了，行了，儿子你死了吧，我走，哎，我再找一个，再生一个，不会，绝不可能。说媳妇儿可以换一个，儿子没有，没这样的。所以潘仁美再是奸贼，他看着自己的儿子让他亲手射死，哎呀，说现在话很痛苦啊。刘金龙、马飞雄、史文斌为的就是让你痛苦，哪能让你就白死了，那哪成啊。一瞧老贼半天不说话，胡言皮显说了，我给你挑吧，你看这仨呀，都挺大个的，几位哥哥把这仨吊上去，看看潘太师愿意射谁射谁，愿射谁射谁。军卒们不容分说，把潘龙、潘虎、潘强都吊到石壁上了。潘仁美啊长叹一声，抽弓搭箭，把这弓就拉圆了，一抬头那意思想准了射谁就射了。这会儿您想石壁上这仨受得了吗？潘龙早吓坏了，爹爹爸爸您别射我呀，我也不想死啊，您哎二弟你赶紧求情，你赶紧求情啊，要不射死我下一个就射你，你个老二啊啊。潘虎一听，对呀，我们最起码欠人家三条命啊啊，老令公呼延赞、杨七郎，那杀了我大哥还得杀我呀。哎对爸爸您呐别射我，那我这么大年纪，您多大年纪呀啊，干脆您呐跟他们换命得了，您把孩儿我呀留下，您呢要不射老四得了，您呀最不喜欢老四。潘虎一嚷嚷，潘强不干了，爸呗您别听我二哥的，我二哥老招您生气，您把他射死，您留着我得了，我可是老儿子呀。潘龙一瞧，爸呗这俩小的啊，您把他们射死就完了，您留着我这老大，我是您的顶门棍啊。大家伙一嚷嚷，旁边喽啰兵听着这乐呀，好，这什么亲兄弟啊。 一会儿潘龙明白过来了，哎，兄弟们兄弟们，别嚷嚷了，求咱爹没用，得求杨骏马，杀咱爸爸一个啊，把咱都放了就完了啊。对，哎，杨骏马，您就杀那老贼就得了，您别杀我们，把老贼杀了啊，给您报仇。潘仁美这一听啊，嘿嘿呀，就冲你们这帮孬种，哎，我夺取江山，谋朝篡位，我还要干嘛用啊？啊，谁不是为了子孙呢？我就算是当了皇上，带着北国打南朝，哎，我当一朝的儿皇帝，那之后不还是为了我潘家的子孙吗？不为了我这些个儿子们、孙子们？我这儿子们这样啊，嘿嘿嘿，看来我这一辈子呀，强扎政我是一场空啊。想到此处，老贼长叹一声，手里这张弓就放下来了。沉吟了片刻，知道今儿个呀，我这死期确实到了。哎，想这一辈子南征北战，东挡西杀，后来辅佐二弟当皇上，再后来潘豹怎么死，我怎么害老令公害杨家，这一辈子跟过电影似的，唰，在脑子里过了一遍。寇老心怎么假扮阴曹，我怎么就上当上了一个狠的，最后在太行山中这荒荒凉凉之地，我一朝太师要死在此处，我这儿子们还真不给我长脸。哎，哎，想到此处，老贼忽然想起来，历史上可有不少的死人时候的故事啊。那么最好的一个故事，死人的时候，那就是苏秦。苏秦死的时候，他说了一番言语，不但他死了，他死了还给自己报了仇了。我如果现在也是一番言语，即使我死了，我也能给我自己报了仇，这有多好啊！啊，就是这个主意。老潘红想到此处，大喊一声：“杨六郎，你且听我道来。” 听众朋友，徐德亮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忠肝义胆两郎山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，责任编辑徐北威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。